日，三随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十， 保价到五一，贵就赔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You should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1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三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有的人一亮相呢，就是声响巨大哈，证明着他是一个大人物登场了。 哎呀，谢谢谢谢啊！但是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登场，不就起码是咱们两家的公照都是由咱两个人的声音了。 对、 对， 我也好久没亮相了哈。 对，但是真正大人物啊，其实是刚才我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英伦之宝，堪称英伦之宝的这支乐队叫做 Duran Duran， 一支非常老的乐队了。Duran Duran 他们当时是一种偶像派的那种，也可以说是偶像派的摇滚乐队出现的哈、啊，现在应该也是奔60走了，50多岁的人了。这首歌曲叫做《别人的生活》（Other People's Lives）。 这么大岁数了 啊！真是，他们之前出道的时候啊，20-30岁的时候，那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帅啊，而且是走的还是恨不得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走视觉路线的那种乐队啊。后来就是他们都觉得已经不用特地去打扮自己走视觉路线了，就直接就是自己就那么亮相就行了，亮相都是那么的英俊，那么的潇洒。后来当然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已经变成了非常老牌的一支乐队了。 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呢，我把咱俩的直播帖 PO 了出来。 哎， 然后我刚才你在描述这些形容词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在看着自己的照片在说呢，什么潇洒 啊， 什么年轻啊， 我还不是，我跟人家差远、哦、 还是有的哈， 差远差远， 还是有的。各位好奇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今天晚上我们俩在直播间的样子。同时呢，如果一直以来都没有当过红人啊、很想在这个2018水逆的尾声啊，担当红人啊，用一己之力托起男左女右晚上外场的繁荣啊，你可以登录 我 新浪韩立微博，找到1541的位置，然后明确告诉我让我当红人好吗？ 好， 我要当红人可以吗？对，就是暗示我红人，就是我们会在节目中谈到你识字名字，而且在24点的时候呢才能下班。 没话了，紧接着就听上歌了。这歌真的 张靓颖都唱了，我还说什么呀？ 行，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 超级会唱歌的张靓颖带来的第七感啊，第六感都不管用了，还得第七感上啊。 哎，我还以为抑菌感呢，抑菌感是这个 唱得多清楚啊， 是 那就是您耳朵的问题了啊。 不是，我是说你说了以后啊，他唱的时候我当然听得很清楚。 我说第七感说的也挺清楚的， 然后一下我就听成，你看就在我耳边，他愣让我听成、 哎、我跟你讲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老年人在晚上的听力哈、啊，还真的是会有所下降的。 嗯，跟那个老年人口齿不清有着正比。 对，毕竟谁奔五快一点，谁奔五慢一点，咱们心里还是有数的啊。 男女这个生理上是不同的， 毕竟我也是未婚未育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影响内分泌？ 没有的啦。哎呦，这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老主持啊，叫老嘉宾哈，总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像是你朋身边的朋友那样啊，大家有时候会互相挤兑几句，但是实则呢，我们都知道，在任何的年龄段当中，好的心态哈，能够自我调侃，或者是让别人稍微开一个小玩笑。大家都是只要开心就好、啊、 这人家 不会 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自己还老拿自己开刀开着呢。 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嘛，有时候笑笑自己，有时候笑笑别人。 说这个人怎么不来攻击我了呢？那就是说这人 怎么 不来逗我了呢？ 你怎么 那么没劲，我去找他，我这个我想想我怎么跟他斗起来、啊、 然后给人家发一微信， 经常 在吗、 哎、 你在吗？ 是 啊，你说什么事儿？没事儿，然后下回再聊，这就叫做翘。 哎，对， 我们经常会演绎的一个字儿，巧。 这也许是撩人的。 总之呢，其实在微博的世界中，大家每个晚上留言也是这样。有的朋友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的每天生活都很劳累哈，不觉得一定要和你打个招呼，或者说两句，才证明我存在。真正的存在是代表着他每个晚上会听，对吗？以他的方式来支持你。但是啊，既然老节目啊，它的发展需要有一些明晃晃的啊，赤裸裸的人气啊。哎、 那对，还不、啊、不别了吧？ 不， 我听着有点瘆。 没有， 现在挺好。 每个晚上呢，我们需要红人在外场营造出120条留言，其实也不高吧？120条留言的繁荣景象啊。 行。 此时此刻呢，我也特别期盼1541红能站出来啊。 Half away, right， 只对了一半。来自 Linkin Park。 Used to get high with the dead end kids, abandoned houses where the shadows live. I've never been higher than I was that night. I woke up driving my car. I couldn't see then what I see right now. The road dissolving like an empty vow. Couldn't remember where I've been that night. I knew I took it too far.All you said to do was slow down. I remember, now I remember. All you said to do was slow down, but I was already gone. I screamed at myself and there's nobody else to fight. I don't lose, I don't win. If I'm wrong, then I'm halfway right. I know what I'm kid, you're going way too fast. You burn too bright, you know you'll never last. It was bullshit then, I guess it makes sense now. I woke up driving my car, said I'd lose. you if I lost control. I just laugh because what do they know? Here I am standing all alone because I took it too far. All you said to do was slow down. I remember now.There's nobody else to find. I don't lose, I don't win. If I'm wrong, then I'm halfway right. I know what I want, but it feels like I'm paralyzed. I don't lose, I don't win. If I'm wrong, then I'm halfway right. Halfway right. On and on and on.Myself when there's nobody else to fight. I don't lose, I don't win. If I'm wrong, then I'm halfway right. No.I don't lose, I don't win. If I'm wrong, then I'm halfway right. 我没输，我没赢，也没什么事儿发生，没什么事儿是错的，我只对了一半啊。这个 英文小翻译啊， 最大的这个赢家啊，其实就像我说的吧，也不谋而合啊，跟我的理论是一样的。最大的赢家其实并不是说。你豪赌成性以后今生今世靠此赢了一大笔啊什么的，最大的赢家是没赔没赚 half right， 就是最大的赢家了，就是没有变，没有变化过，保证了我这一生从零到有到零只是一个平手，我这一生跟自己打了个平手，这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总结起来叫做享受过程。 对， 也像是我们的直播帖哈，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发了7年了，大家已经对于我们的样子不会再发表出说啊你们长这样啊，哎呦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呦你俩这样啊，啊你挺好看的，哎你怎么这样，大家不会再有这种感慨，其实更多的是啊还是老样子，对吗？就像你刚才那首歌一样，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归于平淡了，因为太熟悉了，或者说得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Half right, nothing lose, nothing win. I don't win, I don't lose. 这就是一种默契和熟悉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在刚刚那首歌当中呢，也挑选出来了，他的名字很霸气的。 怎么着了？女王是吗？ 记住啊，不是范冰冰，女王范洋洋。 范洋洋。 嗯，这是我们的听众，女王范洋洋。 这也是以女王绰号的哈、啊，那这看来可能是。狮子女啊，或者是什么女啊？ 且开，射手女 啊，射手女也是这差不多是这样 火象的哈。她是在山西大同，1995年，今年年轻啊，才23岁，就当上了女王了。 嗯， 哎呀， 女王当的有点早， 前途不可估量。 世上最伟大的女王，好像是。伊丽莎白是一个啊，英国的。然后我是说咱们国的啊，这个应该是武则天。 不是你这大晚上的哈，女王范洋洋，一会儿我们会到你家里去做客哈。好的，第一时段迎客的环节哈，该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朋友都已经陆续的落座了，68条留言也摆在了那里啊。刚刚开始，一切都刚刚开始，来得及。我们慢慢来哈。 走过熟悉的餐厅，橱窗里有一对情侣，相对坐着笑得多开心，我不由得想起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你的痕迹，再走过来感 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了雨，谁会在你的身边？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在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 来自庄心妍的我知道。哎呀，我开始真的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 什么怎么了你脑子有点乱。 他不是女王范洋洋 啊，你说今日红人呢， 他是女王范洋洋。 那你得加个儿化音啊。 可是他名字里没有啊。 啊，你得加个，你要不然您是姓范吗？如果不是姓范，只是想让管自己有点女王范儿的话，您这个后面加音化音才能让人家真正读懂啊。 可是 就是那个北京话的范儿嘛， 被人注册了 啊。被人注册了那没办法， 我猜的啊。 范洋洋， 所以直接叫你洋洋得了，对吧？ 洋洋 亲切。洋洋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啊，我们将会全程密切关注他与大家的互动。 对，因为你要是真想用普通话并不是北京话来起自己这个女王范儿洋洋的话，那应该是女王风范洋洋。 哎呀，这听上去太正式了。 对，但是你这个词其实它就是这意思嘛，就是你是什么样的风范嘛。可是你要是在北京这儿，你加音化音就直接就行了，范儿。你这范儿正，你这范儿是什么什么的啊，也一样的解释，就是你这个感觉，你这风范是正气凛然的啊，你这风范是邪气凛凛的，这 邪气凛凛。 好，这首歌曲叫做 Love is bigger than anything in its way。 OK， 听完 YouTube。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十段暖文章冷笑话再见吧。

道尽国仇家恨、爱恨情仇。灾难恐怖电影《夺命来电》将于4月13号全国上映。电影改编自惊悚大师斯蒂芬金警示话题小说《手机》，自定档以来就备受关注。五内直子的人气少女漫画《美少女战士》1991年起在月刊杂志《好朋友》上连载。25周年纪念企划2017年开始，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将于2018年上演的乃木坂46版音乐剧一直备受关注。日前公开海报，乃木坂46成员变身美少女战士。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22点35分0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11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杨 洋。 杨 洋， 对， 她是女王范儿的，女王风范的啊，杨洋。 就是很 岁数不大啊，才20多岁，20出头，但是女王风范已经尽显了， 不是小家碧玉哈、啊，而且她比较推崇这种熟女啊，这个知性熟女范儿啊，所以呢 是熟女，是熟女 啊， 熟女哈、啊， 对、我们这样讲的， 我明白了， 不是很喜欢那种小鸟依人啊，还有那种软妹子 样子，小鸟依人软妹子也属于熟女的一个范畴内啊。 刚才不是说熟女吗？ 啊，这也是熟女哈、明白了， 不是那个熟女了。好了，今天晚上一切就绪哈，大家等待已久的冷笑话马上就要登场了。 在你姐姐韩美这个， 我没有姐姐， 韩美的成衣店里， 没有 。你姐姐啊？ 你姐姐 忽然像一个小伙子啊，这是不是一种表白？我不敢肯定啊，但是他忽然说出这种话来，你给判断判断啊。他对一小伙子说啊，说。我们总是这样，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我正在纳闷的时候啊，正在为我兄弟叶旭捏一把汗的时候，正在为他们的婚姻感觉要亮起红灯的时候，这小伙子呢扭头对你姐说，哎，快拉倒吧大妈，我跟你说啊，这衣服80两件，要你就给，不要我下家问去。 麦姐的现场哈、确实很与众不同， 我说 这个掌声就一直没停过啊。 Holiday 也是他八几年的一首老歌，三十多年前啊，又三十多年前，四十多年前了吧，三十多年前，四十年前， 主要是暖文章也挺长的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打断一下麦当娜的演唱啊、马上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坚持每天做这七件事儿，运气会越来越好的。第一件事情，微笑，气质会越来越好。爱笑的女人，无论是放声大笑还是梨窝浅笑，都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甜美，他们最迷人的气质也就是这甜美的笑容。日常的相处时，他们的笑声具有感染力，和他们在一起的你都会感受到无比的轻松自在，一个微笑就会让人沉醉，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就都乱了。爱笑的人独有自己的一份气质，这份气质逾越年龄、衣着和外形，是深藏在内心的。很多人一生都在自己气自己，自己跟自己较劲，我们真的需要学会微笑。想一想，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拧巴，倒不如放开心一点。你对着他笑，最后他也同样会回报你微笑的。二，不抱怨，处境会越来越顺。假如生活抛来一颗柠檬，你是可以把它转为榨柠檬汁的人。看不惯某种东西，那就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它，那就先改变你自己的态度。一个人总会遇到不顺，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味选择抱怨，只会让生活变得更糟。抱怨家人不够体贴，抱怨领导无视你的努力，抱怨自己得不到成功，最后抱怨并不能替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去抱怨现实对我们的不公时，先问一下自己，到底是珍珠还是沙子。如果暂时还不是珍珠，那就努力让自己成为珍珠。沙子再多，最终也掩盖不住珍珠的光彩。懂得放下过往，才能真正拥有美好的明天。与其与抱怨臣服， 不如打开心锁，好好关爱自己，坦诚生活。不抱怨的人生，最会得到最好的成全。三，理解，感情会越来越好。两个人在一起，你不可能事事都会，他也不可能样样都行。人无完人，事无十美。无论在哪一种关系里，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你和孩子，或者你和身边任何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都是分寸感。没有了分寸感，就没有了尊重，会引发彼此的焦虑、矛盾、伤害。而这份分寸感是什么？是最大可能的理由，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多想一想。任何一次磨合的痛苦，都是为了双方关系的更进一步，不是为了争吵和互相伤害。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才更需要相互的体恤。理解不是万岁，理解是换位。当我们真正敞开心扉去替对方着想，才会更有深厚的联系。四，包容，生活会越来越美。家人包容越多，幸福就会越多。夫妻间包容越多，感情越浓。相邻间包容越多，相处越好。朋友间包容越多，友谊越长。同事间包容越多，事业越顺。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下。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就会少一些误会。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就会少一些纷争。人们往往把自己看得过重，才会患得患失。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和认知去评论一个人，其实包容越多，得到越多。五，欣赏，人就会发现你的人缘会越来越好。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看看你身边这些你从来不曾欣赏过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明星名人被放大的耀眼夺目，但他们却仍旧认认真真的生活着，努力的工作着，真诚的与人打着交道，默默无闻的做着善事，不求回报。他们在与人交往中所表现的同情、关切、微笑和互相帮助，都是朴实而真切的。这些人当中有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和邻居，他们在你失败受挫时安慰你、帮助你，在你成功兴奋时会鼓励你、赞美你。下雨时他们会拉你同在一个屋檐下躲雨，刮风了他们会为你披上一件御寒的风衣。这些人才是你真正应该欣赏的人。六，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做人不一定要顶天立地、轰轰烈烈，但一定要善良真诚。你施人温暖，人才会与你阳光；你施人真心，人才会与你和善。即使没人感激过你的善良，你依然要选择做一个内心善良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是为了自己，不是因为别人。每个人都多一点善良，社会也会对人多一些善良。坚持善良，毕竟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最后一点，感恩，你的运气会越来越好。我的初心是做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父母给予我的生命，感恩生活教会我成长，感恩现实

噔哒哒噔哒哒， 想跳舞是不是？ 哎，总能让人想起那幼儿时期的节拍啊，还不是什么 洋娃娃？ 对对对，幼儿时期的节拍。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呢，也希望对于可能现在的状态有一点低迷的朋友哈有所帮助，尝试着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好，今天的暖文章说的是什么呢？对对，我听了啊，我听了，我听了，别伤心，别伤心。 我伤什么心？我又不给你听的。 也是，但是 我是给我的听众朋友听的，好吗？ 很明显伤心的一种表情。 我伤心。也不是一次两次，你对我的暖文章内容毫无感受了。 可以可以， 好吧， 挺好的，挺好的。 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不管是故事类的暖文章，还是这种有一点生活指导意义的暖文章，我觉得在晚上就像小时候听睡前故事一样，有一种心境里，你是可以承纳一些东西的，对吗？不像是在白天时光里，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根本就没有这种空隙来听听这些东西。 合着白天你脾气不好，白天承纳不了东西， 急一次百里， 哎， 对吧？ 见什么你都起急。 就像白天开车的时候，如果路面状况不好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里面很怒火， 那吧？你得修为啊，朋友们，你得有修为啊！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 是不是？你 就你们开车的人啊，我就很少见到。 他们开车的人， 我就很少见到，就是脾气真的淡定从容的。 这是我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所以是他们开车的人。哎，他们啊，无论是什么，你别说啊，蹭了剐了，然后啊叫嚣着，刚才在这个车里边跟狂徒一样啊，在你面前来回来去扭，你真跟他一较劲，叫嚣下来，一下来一个斯文，我不能说是斯文败类啊，但是反正是一个很姿弱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呢，金丝眼镜开开门，哎呦，大哥你别不能这么别我呀。立刻又怂了，你知道？我也不是说要跟你打架，我就是说咱别这么弄，是吧？你这么弄的话，咱没法。他一看我这样子一下变粗犷了，他就不敢弄。你说这何必呢？又不是说真的要打架，对吧？但谁打得起架？现在你想想， 还是要有路德，对吗？ 你 开车有车德。 本来你在公司里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形象的人，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好好先生，也许是这样。但是你一进了这种机械世界里，你怎么就变成一狂徒了呢？怎么就变得连人都不如了呢？你仔细要反省一下这个事情，是吧？ 好啦，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吧，我们第三十段再和大家互动。也希望女王范儿洋洋哈能继续待在我们的微博上，一会儿见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重逢》，王平九作词，马上又作曲，常石磊、袁娅维、马上又、李佳演唱。 那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眼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焰从相约雪花缤纷期间， 那次相见藏了一身情结，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心火如雪。 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 讯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相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4月11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叫做女王范儿杨洋。 女王范儿杨洋。 是，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呢，关注了233位人士， 不多， 还好啊，比较这个适中吧。最新关注的是， 据说有毒，据。是连续剧的剧啊，这个据说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估计是一个马上要开播的这么一个， 对， 你们可以 要上映 的剧， 影视剧哈、 哦、对， 来我们再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哎呀， 5，然后亚楠， 五，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哈， 吴亚楠。 好嘞，目前呢我们的红人的个人资料哈，在微博的平台中给我们所展现的就是这些了，也谢谢他今天晚上已经认认真真的工作了一个小时，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45条。 好，就冲这145条，我们要庆祝一下，所以我们要来一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曲啊， 太容易满足了。 Come on. like you. I met a girl with a long red hair and she opened up so wide. A daffodil growing in that theater and I picked up on my bride. We are all just soldiers in this city loving life. No one that I know has ever really done it right. Done it right. Done it right. Done it right. Done it right. Woo! 去哪里，请告诉我。 Choose me, and I know that's selfish love. You are a dream,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But I give another piece of me away every waking day that I'm with you. Am I a monster? What will your family think of me? They brought me in, they held me out with everything.But I give a little piece of me away every single day.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I get on the midnight train. I got my reasons,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that I choose to walk away.Love you so much that I have to let you go. I'll miss your touch and the secrets we both know. But it would be wrong for me to stay, and I'll just give you hope.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I get on the midnight train. I got my reasons,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 Sam Smith 这首歌曲叫做 Midnight Train， 午夜快车啊，正是咱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午夜23:15北京时间午夜。 嗯，在此之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乐队带来的晚风，那其中呢还有好妹妹乐队哈、 啊、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总觉得听到他的时候就像回到了最有安全感的地带。 这小娟与山谷这个名字呀，让我感觉就是一下想回到云南那种感觉， 是吧，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自云南，但是感觉就是那种那种味儿，那种意味的，就从那种地方、 特别绿色， 对、而且能感觉那美女在敲那个手鼓的那些视频、也都飘在我，因为好像那美女也叫什么什么娟哈， 有度假感哈。 对， 好了，我们说过了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呢，男左女右节目里呢也会就是可能音乐多一些，让大家呢缓缓的进入梦乡， 嗯， 对吧？因为毕竟

来自 Taylor Swift 啊，美美，一个草莓的莓啊，蓝莓的莓，香莓派的莓，一个是倒霉的莓，两个莓加一起就是她。 哼、 啊，其实一点不倒霉啊，小妮子就是从出道以来到现在就是风生水起，一路啊，连事业带爱情，真是全是风生水起。 对，一切还是相当 OK 的哈。 对， 23:24了，刚刚呢我们也连续听到了几首歌曲哈。这些歌曲呢也都是也许哈在白天时光里你都不曾听到，或者是曾经在你的个人的热爱曲目当中哈尘封了很久的。 是， 我们也许就是带着这种随机的色彩，对吗？对于你而言是随机的色彩，对于我们是准备好的。 对，你别看山谷里的小娟就这么一个 是什么小娟和山谷里的乐队 啊，对，山谷里的哥哥妹妹啊，别看就这么一个乐队啊， 怎么了？ 20年了。 对呀、 啊，应该是一下就已经时间一划过去就20年了。 咱们节目都10年有8个月了。 对，你想想的，人家从组建成立到现在一路唱下来也有20年了。 OK， 听完这首歌呢，哎，是应该听我的歌对吗？ 听你的吧，别老听我的了啊。 肯定啊。 是啊。 我这边中文歌曲嘛， 这边虽然单薄些，但是也 谁单薄谁单薄， 你听 我这直指人心好吗？ 好嘞，嗯。 而且我还告诉你 又不听了怎么着咱听哪首听一首不单薄的啊，这个 水逆啊， 对， 水逆 韩立打算给大家听一首不单薄的、啊、要说这个刚才我又说出来了，这时间呀、啊、你就怕它一开始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一结束一个定格一个什么事情，一下唰就闪过去了，这时间一闪过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人一下在我身边已经11年了啊，或者是哇这人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这个是确实有，你算算张国荣离开我们多少年了，你就知道这时间有多可怕。 15年。 对啊，一下就15年唰就过去了。 既然说到离开哈、啊、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Aline 的歌曲吧。其实命运有它的平衡感，离开重逢 还会有新的人再来， 保持你生命的丰富感。

京时间23:3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半个小时不到呢， 不让我说了是吗？ 这确实是你们也很劳累了嘛，尤其是女将们，一个你，一个今天的红人，红人是女王范儿。 女王范儿这点儿正嗨着呢。 那她也有精力旺盛跟精力消退的时候啊，已经是，毕竟已经是23:33了。 谢谢你对我们女性朋友的关爱哈，但是呢，只此一晚，女王范儿洋洋还是会珍惜的哈。目前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205条，圆满完成任务， 还是不错的。 对，其他小伙伴们呢，如果累了、困了、倦了，就可以离场了。但是如果在路上啊，正在驾驶的司机朋友们啊，晚上熬夜准备做一些什么项目啊，还没有弄完的朋友，希望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陪伴带给你更好的工作效率。 给你们提提神啊，这嗓子 Louis Armstrong 虽然他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他的嗓音一直留在这颗星球上。 Solitude with reveries of days gone by in my solitude join me with memories that never die. Yes, I sit in my chair, I'm filled with despair. There's no one could be so sad. With gloom everywhere, I sit and I stare. I know that I'll soon go mad in my solitude. Dear Lord above, oh yes, send back my love. my solitude. to make him stay. He'll look at me and smile. I'll understand in a little while. He'll take my hand, and though it seems absurd, I know we both won't say a word. Maybe I shall meet him someday, maybe Monday, maybe not. Still I'm sure to meet him. From which I'll never roam, oh, would you? And so all else above, I'm waiting for the man I love. Maybe I shall. 两首悠扬的歌曲啊，老歌，然后中间夹着一首韩立方的悠扬的中文歌曲啊，那个 曾轶可 那小诗啊， 有可能的夜晚， 那细无游丝的小诗啊， 我就是要和阿姆斯特朗做一下对比。 对，阿姆斯特朗刚才唱的那首歌曲呢，叫做 Solitude， 就是独居，在我的这个隐居的这个。In my solitude， 那意思就是在我独居的地方，在我隐居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很惬意、很高的境界，才能有自己，这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我明白了， 他才能有自己的隐居的世界， 就是已经过了看山不是山， 对， 看水不是水啊，到最终已经是返璞归真了啊，跋山涉水之后的返璞归真。 那第二首歌是来自我这个第二首歌是来自 Sarah Vaho， 这首歌的名字呢就还是比较世间法一点，比较世俗一点，叫做 The Man I Love， 我爱的男人还是在这里出不来呢啊。他跟 Louis Armstrong 已经拿 Solitude 了都。 来听一首久违的歌吧，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是不是每一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给你进行了一次大补啊，这个 有大补的感觉。 我感觉他是两鬓斑白颤颤悠悠越过山丘啊，我越过山丘，这就很可怜了已经。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能够让你沉下来，也不是所有的歌曲当中都会给你讲了某一些人生里的哲理哈。这首歌做到了，是吧？ 嗯， 让你嬉皮笑脸的面对人生所有的难， 喋喋不休，喋喋不休。 而后呢，再对自己讲这一切都因为我自己的翻阅啊， 是 过去，对吧？ 对， 我们老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对， 其实这一段段的心情就是你在心底里累积的那座山丘了。 你翻过一座又一座，翻过一座又一座，嗯，其实你永远 谁也拦不住你。 对，永远翻不完啊，这是真的。 好了，随着一首又一首歌曲的划过，四月十一号也剩下了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 是，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我们的红人哈，女王范儿洋洋， 感谢你啊！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啊，马上到十二点，过了这首歌以后，大家就已经到了新的一天里了。 对啊， 你今天都兢兢业业的陪到大家最后。 嗯，而且让男左女右的外墙定格在二八六。 是286、啊， 以前电脑586， 不错， 对，286这个数字，嗯，也很吉利哈。祝福各位今天晚上都能够睡个好觉，明天四月十二号一周的第四天能够一切顺利。嗯，晚安， 感谢大家，晚安。 If you show me your list then I will show you mine, let's kill off a character or two,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s gonna rise and shine, and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t don't shine for you like the joy and the tear in your eyes, like the little star that could you remember every mistake that you've made, at least all the ones you should have made, if you make it your wish then I will make it mine, try to make sense of who is who, and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s gonna rise and shine,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still gonna shine.